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2集，树灵。正聊着，有太监来传唤，让文武百官上朝。包大人从外边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柳公公，对展昭招了招手，展昭就过去。 我让柳公公找了些宫里可能熟悉姚家村的老人，你去问问。 展昭点头，包大人上朝去了，展昭就和柳公公一起出了秦王殿，往御花园的方向走。柳公公功夫极好，一直都跟随太后，和展昭也熟悉，就详细询问了他当晚少林高僧撞鬼的事情。 公公信吗？ 哎呀，信什么？展大人难不成相信几位大师是被鬼迷的？ 不信。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。一种，那几位大师是中了迷药了。另一种嘛，遇到了内力极高、精通摄魂之术的高手。 公公熟悉摄魂术？ 哎呀，我那点能耐算什么呀？这世上摄魂之术最厉害的不是你外公吗？ 刘公公笑着摆摆手，展昭笑了笑，他外公的确是心法派内力的集大成者，不过他甚少会用到摄魂术。 智云大师不是一般高手，如果连他都能轻易控制，那就不是一般人了。所以老奴觉得下毒的可能性更大些。 展昭也同意，公孙之前就给几位大师检查过，暂时没查出不妥，还要进一步检查。刘公公带着展昭问了好几个来自姚家村的上了年纪的宫女，可大家都没听过下府。有一位御膳房的伙夫，从小就在姚家村山林附近长大的，说姚家村的山里根本没有下府。展昭一无所获，觉得更加疑惑，没下府，那山上那所看起来破败不堪的宅子是怎么回事？展昭跟柳公公出宫，正好经过了花房，于是指着远处的花房问柳公公能不能进去看看。公公找了人来开门，带展昭进去。宫中的花房里奇异花草很多，展昭真的找到了一棵木棉，就站在树前仰着脸看。 展大人，这花跟你官袍的颜色一样啊。 柳公公也走了过来，顺手抓起了一只乳白色的小猫，是趁着他们开门溜进来的花生米。展昭接过花生米包在手里，盯着那些木棉花自言自语， 不太一样，可能不是一个品种。 什么不是一个品种？ 哦， 展昭就将那老妇所在的泥地上有一片木棉花瓣的事情一说，柳公公微微皱眉。 这一颗木棉是从漳州一带送过来的，和本地种的不同，花瓣更大。 公公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柳公公一愣，看展昭。 你听到木棉花花瓣出现在林中之后，神色就有些不自在。 哎呀，展大人果然善于观察。 公公知道什么？但说无妨。 展昭燃起了一点找到线索的希望。柳公公轻轻地啧了一声之后，拉着展昭到了花房里边无人之处。 展大人，你说起木棉花，老奴突然想起来了小时候听的一个传说。展大人有没有听过树灵这个说法？ 树灵？表示那棵树多大吗？ 柳公公让展昭气笑了，刚才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了些。 有一种说法是， 花花草草都有灵性。老奴小的时候行走江湖，一些老人时常告诉我，不要在能开血色花朵的树边杀人，这种树是最有灵性且最易招怨灵的。 树招怨气啊！ 展昭一双猫眼睁大了一圈。柳公公看着抱着花生米的展昭，一人一猫都是一脸猫相，这么看着真逗。忍着笑，老公公详细告诉展昭， 老奴小时候听到的那个传说是，有一伙恶匪洗劫了一个村庄，杀光了村民之后扬长而去。这村中啊，种了很多的木棉树，据说那次洗劫之后，村中血流成河，那年的木棉花开得极美。第二年，那些恶匪连同他们的家中老小全部死于非命，且死得极惨。而在他们出事的地方都找到了木棉花瓣，但附近却没有任何的木棉树。 应该不是木棉树成精了吧？是不是有人报仇，所以故布疑阵，当年村庄的幸存者之类的？ 可这种事情并非发生一两次，而是多次。老话有一种说法叫木棉成怨。 可世上大多数的花不是都是红色的吗？ 嘿呀，展大人，我也不是说相信这种说法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木棉是南方居多，中原地区以及北方人通常都没听过这种说法。所以说 如果有人用这种方法来装神弄鬼，那人一定来自南方木棉花多的地方。 或者留下那片木棉花瓣，并不是为了给你我这些不懂的人看，而是给懂的人。 比如说在院子里面种了很多木棉花的人。 展昭随口问了一句，柳公公微微一扬眉， 很有可能。 展昭叹息，说了半天还是跟高和寨扯到一起去了。 哎，对了，老奴今早听南宫大人和欧阳将军他们找人检查地道，说是昨晚开封府有一块地皮塌陷下去了。 公公有什么线索吗？ 如果姚家村原本不存在一个下府，那么那下府的残垣断壁就是近期伪造的。要怎样运那么大量的木材废砖才不会被人发现呢？ 地道？哼，我们可以上那附近找找有没有地道，就知道这荒宅是不是伪造的。 柳公公点了点头，别过展昭回太后那儿去了。展昭瞧着老公公的背影感慨，果然姜是老的辣，这老头功夫成精，人也成精。想到这里，展昭突然跑了上去。 公公留步。 柳公公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展昭。 公公，你觉得会不会有人因为一张请帖而杀人？ 哦，请帖。 展昭点头，将那天客栈里发生的案子说了一下，想听听这位精明的老公公有什么独到的看法。柳公公想了想，问展昭， 展大人，那张请帖是给你的吗？而那死去的表亲手里有一张请帖的角？那他是想跟那人抢回请帖呢，还是那人想跟他抢请帖？ 老公公一句话问出口，展昭就是一个愣神，随后仔细琢磨。 对呀，这里头有区别。 老头见展昭开窍了，就别过他离去。展昭站在御花园转着圈点头。 对啊，哎，是凶手抢扁青手里面的请帖，还是扁青抢凶手手里面请帖呢？这问题看似不重要，可是仔细一想，却是相当的关键。 太学书斋前的小院里，白玉堂坐在石桌边，正在喝茶。不远处的一棵菩提树上，妖妖趴着一根扭麻花一样卷着往上长的树干，晃着自己漂亮的尾巴，睁大了眼睛看着上方一个鸟窝。一对说不上名字的鸟正在飞来飞去的给窝里的小鸟喂食。太学里头，白夏正给学生们讲课呢。白夏虽然不考功名，但也是大才子一位，又风趣，长得也好看。太学的学生听他讲香料课，听得津津有味。隔壁兰会书院的女孩子们也都跑来了，隔着窗户听课。白玉堂在院门口喝着茶，往里望一眼，看到书斋里那群学生一脸崇拜地看着他爹，五爷无奈摇头。他爹跟他师父一样，不犯二的时候那架势都能唬住人。五爷正歇着，就见石桌对面探出了一个脑袋来。白玉堂盯着那个脑袋看了一会儿，脑袋的主人钻了出来，正是那小胖墩儿刘山。刘山爬到凳子上坐好，睁大了眼睛看着白玉堂。这孩子是真的胖，下巴双层的滚圆，不过长得十分可爱，虎头虎脑大眼睛，双目清澈，天真无邪。白玉堂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拿着茶杯，看着眼前浮满的小胖墩儿。刘山爬上凳子之后，伸手够茶杯，不过手短没够着。白玉堂拿过茶杯，给他倒了杯茶，放到他跟前。刘山捧着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开口：“ 我想问你个事儿。” 白玉堂点点头，示意他问：“ 我长大以后也会变成一个无聊的江湖人吗？” 小胖墩儿一个问题倒是把白玉堂问得一愣，五爷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个忧心忡忡的小家伙。 你觉得江湖人很无聊？ 很多江湖人学了很久的功夫还是打不过人家，能抢天下第一位子的没有几个人，那学了功夫之后要干些什么呢？ 我小时候好像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。 你这样的也会有这种困扰吗？ 我这样的？ 刘山望了望天，嘟囔了一句：“ 啊，你这样的看着就是属于能争天下第一的那一波里的呀，我这样的就是挤不上第一排的。”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